中方就中美经贸协议的实施情况交换意见。中方认为中美经贸协议有利两国，亦都有利世界经济。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推动落实协议创造氛围和条件。对于美方早前话将会启动有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又不排除扩大关税排除清单范围。发言人话中方欢迎有关的举措，始终认为取消加征关税符合中美两国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根本利益，有利世界经济恢复。他又说双方经贸团队一直保持正常沟通。天气方面，一度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和有雨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5至10度。预测本港地区天气显著较凉，密云有几阵雨。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朝早仍然较凉，下星期初天色好转，日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17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147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44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5.5跌4蚊，美团288.4跌5.4，阿里巴巴173.9跌1.9，盈富基金26.62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93.5六跌4.4，中国平安62.75升4.4，快手96.65升2.8，小米集团22.45跌3.5，融创中国18.16升1.68，港交所481.4跌9.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7，英镑10.739，瑞士法郎8.46，澳元5.822，加元6.304，新西兰元5.583，欧元9.054。每百日元对港元6.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49。日经平均指数报28708点，跌546点。港金现价报1655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7美元，卖出17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嘅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是多车的，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相当繁忙的，龙尾排到英皇道近琉璃街。大坑道下行近住豪苑挤塞，龙尾去到大宝角。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的桥面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车多，龙尾排到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过了果栏。提一提大家，由于强风，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降至时速50公里。另外尖沙咀加拿分道有水管急收，去金巴利道方向介乎金马伦道至到堪富利士道的快线封闭了，经过请你小心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愉景湾隧道出口去愉景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下午5:54，听朝早日出的时间是早上的6:2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年代大劇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正所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杨秦在生意上几经波折，正处于事业低谷的他，有没有人会向他伸出援手呢？ 大江大河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二台40周年，我哋风骚快活人，我系梁继章， 我系李丽蕊， 我系马小强， 祝二台日日都咁风骚， 个个主持都身体好 ，Happy Birthday！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估唔到呢两位朋友嘅合作咧，非常之啱 key 啊！本周咧节节上升，成为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Jason Chan 陈柏宇再加埋 Kiri T。编曲同埋歌曲嘅演绎咧，都非常之新颖、有型有款嘅呢一首歌啊！本周占季军宝座 ，Jason Chan Kiri T 10,000 fee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0月21号，骚动音乐， 顶住啊，顶住啊，顶埋！听日我哋又有得放假，大家打工仔又有得放假，系唔系？你礼拜六都要翻嚟， 冇关系噶，我哋你同我讲冇用噶，同听众讲啦。咁我系预告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嘉宾6:00将有张美仪嘅介绍派台歌《最后的黄昏》嘅。 耶！哇！而家呢啲天气咧开始凉凉地，大家真系出入嘅时候记得真系带翻件褛，即系如果唔系咧。今朝搭车凉少少，翻到嚟都个鼻蒙蒙地啊！而家 都系小心身子啊！大家都咁我呢几日又 同啲舊同學聚舊啦。 唔好講呢幾日啦，你成日都同人聚舊。 唔係㗎，真係好耐冇見㗎。 OK， 咁你好耐冇見嘅舊同學咁食飯，咁你一定會 catch up 翻 近況啦。大家最近點啊？ 當然佢有一個問題令到我有少少心虛，佢話啊，其實咧你有。最近見過邊啲中學同學啊？咁樣樣 係，即係呢個問題好 common 喎，都成日俾人問到 嘅。然後嗰下就哇死啦！即係我嗰即係嗰一班，因為我幾班嘅中學同學嘅，有其中一堆咧就少見啲嘅，除非住得極近，咁有機會可能幾個月會中間無端端會見到啦。特登容易啲見到嘛，你跨區就難啲。係咁啊，俾佢講一講拋一拋之後，我死啦死啦！即係好耐冇見喎，有時喺social media 見到。啲 post 又可能未必特別留言啊，又唔會特登借題發揮傾偈咁。咁你咪拋一拋啦，咁啊冇乜點樣就 follow up， 跟住後屘就呼佢問翻啲舊同學近況啦。 OK， 跟住之後就呢啲場合就會開始數話當年啦，攞翻以前、 啊。因為其實好尷尬嘅，有時呢啲場合咧，你唔話當年咧、啊，或者你 follow up 完對方近況咧、啊，突然間就 dead 咗噶啦。即係我唔知道你會唔會有一個感覺，就係朋友一段時間長時間冇見咧，係突然有咗一個、啊、有一個。隔膜喺度系唔啊讲咩好咧咁样嘅、哦， 好彩嘅就系呢一个嘅旧同学，即、大家都冇乜点变啦、啊，都系啲无无聊聊嘅嗰啲人， 系你冇咁讲啦，唔好话无无聊聊啦， 用唔到咯，个另外形容词用唔到啊 ，OK OK OK， 即系比较无聊啲，成日好中意讲废话啦咁样，咁亦都所以冇嗰种尴尬感嘅，系、 okay. 完全好舒服，咁即系讲翻。当年啲事情嘅时候又好雀跃啦， 系 即 系 你见唔到呢单嘢啊？嗰啲 即系将自己好似一个最快乐嘅时代嘅回忆勾翻出嚟啊嘛。 系啦，咁中间可能有都大概中间有联络下嘅，咁、有一啲唔知道嘅片段，咁其实系一个好机会。其实你唔怕尴尬讲出嚟问，咁大家就有嘢倾，就了解一下大家近期点样样啦。咁而有趣嘅就系、是、喺即同场嘅隔篱，佢另一半都喺度嘅咁。 哦， 系啦，咁 你识嘅， 我唔识嘅，第一次见， 我第一次见嘅 ，OK。 咁就话翻当年嘅时候，就出现咗个有趣嘅情况啦，就系、是、我呢个旧同学当年嘅其中一面咧，佢嘅性格特质嗰一面咧，其实佢嘅另一半系冇见过嘅，佢自己都讲过，嗰、哦哎、一面啊，你真系冇见过，嗰面真系好夸张，嗰面系咩咧？就系、是、当年咧，佢都几烂口 哦。读书嘅时期啊嘛， 读书时期啊，学生哥啦，咁、而佢嗰个烂口又唔系真系净系，即系佢系有，我会形容有研究，即系佢细个嗰阵时会讲话，就算大家唔鼓励啦，即使讲粗口都，佢觉得系要有力度，同埋用得啱，用得精准， 哦， 即系唔系随便讲， okay, okay, 你点样摆啲咩字嗰啲啦。咁佢而家就完全唔讲㗎啦，已经戒咗。 係好多年都冇讲啦。 係啦。 嘩咁好犀利喎，即係一个本身嗰、那个其实一个习惯性嚟㗎嘛。即係如果一个人平时习惯性地会运用好多字眼，咁突然断晒唔用咁多年，而佢另一半都唔知呢个真係好大决心喎。 佢另一半应该知有呢个前后变化，但冇机会体验到呢个感觉。 哦 ,ok, 咁、 okay, 当然佢戒完亦都係嗰陣時自己有一個心願，希望達成就話，如果我成功到嘅話咧，我哋以後都唔講啦咁，咁、 哦、 就達成到，於是乎就自此都冇啦。 哦，咁呢個朋友幾好，即係佢都係一個講完會算數，即係唔會講完就算嗰一陣嗰一種人嚟嘅。 係啦，因為佢願望都幾宏 大 啦，我稱之為。 OK OK。 咁其實佢仲要話轉個頭就即係半講笑咁講翻另一半，所以你而家講嗰啲渣，你唔知咩係真正嘅演繹啊咁樣，咁但係佢冇辦法演繹到啦咁樣。咁我就覺得有時都好得意，就係你過去有一啲面向，其實喺今時今日你最可能你最親嘅另一半啊， 係未必會知嘅， 其實未必見識過，或者未體驗過。 會啊，我都有好多嘅面向係屋企人唔知啦，即係我自己爹哋媽咪唔知，或者可能係我另一半都未必知啊。即係例如頭先學你話齋讀書時期，即係 總會有啲曳曳啲嘅狀況，咁嗰陣時都會即係好似你嗰位朋友咁樣，個人都比較冷口啲。咁但係而家即係已經戒斷曬咁樣啦。咁但係嗰陣時，但係好叻過又唔知點解讀書時期咧，翻到學校係一個樣，喺屋企係另一個樣嚟嘅。屋企真係一啲都唔講嘅，我又即係嗰個控制力好強嘅。咁但係即係呢啲就好小事。但係去到你話可能例如而家咁樣，都得意嘅，就係個狀況就係咧，有一啲面向可能我同我另一半喺拍拖嘅時候，佢完全唔知道我係唔覺得我係一個咁嘅人。 哦、 到結咗婚嘅時候，佢就開始會慢慢咁樣發現，原來你個人係咁噶。 例如咧， 我係曾經係一個好宅好宅嘅人嚟嘅。 而家唔宅咩？ 而家宅，但系嗰种宅 哈利波特见， 唔系嗰种宅。你听完我讲，你就会明噶啦。即系嗰种宅系去到边咧，就系、是、以前读书时期咪会有时会天地堂噶嘛。 系 天地堂嘅时候咧，啲人去自修室温书啦，或者做 project 啦，或者可能有啲同学去唱下 K 啊，睇下戏啊，我系唔参与呢啲活动噶。我嗰种宅系朝头早上完堂，跟住落堂我就即刻冲翻屋企。然后喺屋企唔知无所事事噶，即系可能睇下戏啊、打下机啊、睇下动漫啊，跟住然后晏昼有堂，又再搭一程车翻出去上堂。跟呢一种系都我自称为都几边缘化自己嘅一个行为啦。 系啊， 咁但系到我认识咗，系啦，我认识咗我另一半嘅时候，佢唔会觉得我系咁嘅，因为当我认识佢嘅时候，佢已经觉得我好 outgoing 啊，成日周围去。玩啊，会同唔同嘅人 social 下，咁即係可能例如同波胜利咁样，都会好快咁样熟落咗啦，咁样 唔似咯， 系啦系啦，就唔会觉得係边缘到咁样嘅。咁好啦，到而家一齐生活，咁佢就学你话斋开始感受到啦，一翻到屋企就对住哈利波特啊，或者一翻到屋企就开住个电视睇下有啲咩动漫啊、电影啊，咁甚至乎放假咧，有时佢会想出去行啊，今日天气几好、啊，不如去游。佢好鼓励我去做运动嘅，其实佢成日都话不如去游下水、踩单车啦。我系成日拒绝佢，我唔好。唉，今日天气好咩？唉，天气咁好，好多人噶，唔好去啦。游水又要 back 咁样，跟住如果晒嘅时候又会有藉口话，唉，天气咁热死人咩？唔好啦，留喺屋企舒服啲啦。 好多藉口啊，呢个人都 系啦，即系会开始，佢就会 feel 到，哦，原来你底蕴里以为同你拍拖嘅时候好欧高人嗰种性格突然消失咗，原来你系会咁样样噶，原来你系唔出街噶咁样，即系我谂佢会有呢个状况感觉到咯。 但 系 冇投诉嘅， 都冇嘅。咁而家有一样嘢好啲嘅，始终而家大个人大少少，就点都会去即系磨合下，就系、是、哦，其实咁都真系需要出下去噶嘛，都唔系。唔係成日要留喺屋企，咁同埋嗰陣時留喺屋企，成日最大一個原因就係嗰陣時好迷同啲朋友打機啊。咁而家 淨係嗰陣時， 而家少咗好多嘅，而家真係比以前少咗好多。講真，呢、這個真係少咗好多。咁而家都係玩下啫。 我好想聽你老婆嘅角度睇下，究竟佢係咪真係覺得你淨係玩下啫 咁 定係真係成日都打機 咧？但係你咧，你有冇一個好唔同嘅一面？可能咧。你唔好话即系你当我啊，我认识你，你有冇觉得呢一啲嘢系可能我认识你咁耐，其实你系我系唔知道嘅。 两样，有一样可能你会都 feel 到，其实我即系唔系做嘢定咩咧，我系好少好静嘅，好唔讲嘢嘅人嚟嘅。系，我觉得都关真系我哋成日做嘢都要讲嘢事咧，个脑袋啦，个嘴巴都很累了咁。 呢、這个我又好理解，即系虽然系嘅，即系相比起我咧，你都系嘅，唔做嘢嘅时候会有啲静嘅，但我会理解到呢一种静系基于嗰一种嗰个脑汁已经系榨干榨净，因为即系听众有时成日都会问噶嘛，你做呢行啊好啦，翻嚟开两粒钟咪咁啊搞掂咁，当然就唔系咁轻松啦，即系背后我哋好多功夫要做啦咁样，咁所以其实真系喺。开咪以外嘅时间咧，甚至乎我同你即系单对单，有时咧，我哋咪行落山嘅啫嘛。 哦，系啊， 我哋都会 好攰咁样， 好攰， 讲少咗几句嘅都会 系噶，但又好舒服嘅嗰种，即系唔使点样讲嘢，但大家知道，哎 break 下啦，咁一齐行落去搭车啦，咁嗰种 系啊。 咁呢个会其一咯，第二就系、是、其实我劲舐啡咯个人。 哦，呢、這个我唔意外啊， 呢个唔意外啊，劲舐啡 呢个唔意外啊。 我阿妈成日都话喺屋企见到我嗰种舐啡，觉得哇，你第时如果有女朋友都唔知佢点样顶得顺你啊，咁样 系。嗱，因为咧我冇去过你屋企睇啦，但系暂时其中有一样嘢，我会知道你个人好舐啡嘅，都其实都唔关你事嘅又。 系咩？ 不过 我啲嘢周围摆， 啲嘢周围摆啦，同埋你个电脑会成日冇电啦，即系最惨系个电脑成日喺要用嘅时候，你会电脑冇电啦，咁跟住你自己又喺度掹，又唔知掹乜， 掹个电脑啊， 系咁。呢、這个我都体验到嘅，即系有时好得意就系、是、啊，啲识耐咗咧，唔使讲就会有嗰个默契喺嗰度嘅。 唔系，个电脑啊，冇计啦，呢、這个乖啊，唔好坏啦，因为佢个电池咧都开始老化，所以就算我可能寻日收工，嗰、部电脑系我记得走之前咧，我有时都会望一望，我仲有差唔多80% 电咧，咁我就删咗佢咧，我就摆喺公司，就由佢噶啦。但第二日翻嚟一开机嘅时候，你打开嗰下都见到80%啊！一插个 hard disk 之后，佢就会自己熄咗。 哦， 然后要插住电， 系， 然后要再开翻部机。咁其实开翻嘅时候，佢都有电，即系唔系冇晒啊。 系， 但我怀疑系因为个电池老化定乜鬼咧，个电泵唔到定乜嘢？ 所以佢就嗰下要搵电插一插去泵翻。 系啦，但佢又唔系成日都系咁噶。 我谂你嗰样嘢系我知系咩啦，即系除咗拗教，我觉得我开始发掘到你仲有一个特质，就系、是、拖延症。 我都有， 即系蹲住呢个问题，蹲住，觉得诶、哎、今日都仲用到，今次都仲差得起，我唔处理，直至到有一日我真系差落去，佢都用唔到啦。 咁 我就去整啦，咁样或者换啦。 要钱啊嘛，呢、這个都唔系蹲唔蹲嘅问题，呢个钱嘅问题，钱解决。如果我有钱，我就唔使咁。 咁你唔买部新机换嚿电都有限钱啫，不过唔系你嗰部都好贵。 好难讲啊，呢、个系好难讲啊，呢、个咁呢一样，但系嗰个讲嗰种舐啡，仲有一样就系真系牵涉到整洁上面咯。 吓， 即而家 你好整洁啊，个人， 因为我都觉得关疫症事咧，个人系注意咗啲卫生嘅，但系喺屋企有时好舐啡。即举个例，寻晚翻到屋企，咁我冲凉就已经剪紧嘢，跟住剪下咧，我唔记得噶啦，冇咗个记忆噶啦。我今朝瞓醒已经喺张床 哦， 系啦，咁好少会除晒衫喎，即刻咁就摊喺张床度，跟住我妈今朝入嚟见到啦，佢见到嘅时候我都着翻衫啦 ，anyway， 佢就话：哇，你琴晚冇冲凉你就躝咗上床啦， 哇， 咁啊间唔中都会系咁样嘅 ，OK， 系啦，跟住翻到屋企啲嘢会摆啦，跟住间房好乱啦， 呢、這个都好正常， 即系呢种嚟嘅，即系唔系平时行出去见到我好似即系啲衫都整齐啦， 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噶嘛， 其实都唔系啊，我都系呢种舐啡人嚟嘅， 改下啦， 不过你见唔到咁解， 见唔到，好彩见唔到， 所以咪话真系去到关系 close 啲嘅人，佢可以喺你生活当中可以再见到即系 close 啲或者再私底下嘅自己，你咪会见到咯。 系，不过戥你朋友嗰个另一半开心嘅，有时有啲衰嘢咧，即系唔好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过咗去啦，嗰啲。你头先讲你嘅状态，我谂起呢首歌，就曾经很窄、很毒嘅自己，遇上咗个人之后，就有少少不同。呢一首系洪家豪嘅《主角光环》。 做惯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地流放，外座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渡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要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 你总不错过。自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好看，几率总渺茫，你乐意再碰绝陪我，你异常谅解我，问住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爱向死角，借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 我好啊！节目 group 度见到有听众讲一句好啱啊，宅男奔都娶到老婆，即系宅唔晒啦。 诶，我会咁讲，宅男都有权谈恋爱同埋结婚嘅。 好期待老婆喺 group 度复啲咩？听过有洪家豪嘅最新派台作品叫做《主角光环》，先听一节五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失业情况持续改善，七月至九月的失业率4.5%，较上一次下跌0.2%，有100,600人失业，减少大约7,100人，就业不足率下跌0.1%至2.1%。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都是有下跌。失业率方面，楼房装饰、修葺及保养业、专业及商用服务业和艺术娱乐及康乐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跌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消费券计划应该在短期内继续支持同消费相关的活动，但环球疫情的发展仍然是经济及劳工市场前景的主要不确定因素。立法会二读通过全面禁止加热烟和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修例草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政府修订之前提出不可以给新型烟草产品培养新烟民，形容全禁方案属于未雨绸缪的安排。他又说，彻底探究吸烟产品的影响，往往需要几十年才有完整的研究结果。烟草商亦都会借机重新包装吸烟产品成危害较少的产品，吸引市民转用而非全面戒烟，与政府希望减低吸烟率的目标背道而驰。他又说，转用加热烟并不等同戒烟，亦都没有证据显示加热烟有助戒烟。陈肇始说，条例草案通过之后将会在刊宪之后6个月生效，政府亦都会展开迈向烟草终局的工作，即是代表将吸烟率降至5%以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反驳美国驻华大使提名人选白恩斯涉及新疆、西藏和香港的言论，批评有关的言论充满冷战零和思维，亦都同事实严重不符，中方坚决反对。汪文斌强调，台湾、新疆、香港的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又重申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中美即使在经贸等领域竞争，亦都应该是良性竞争。奉劝白恩斯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和中美关系，多讲建设性的话，多做建设性的事。

斌臣，你觉得边种人是最黑人憎呢？ 黑人憎的人好多种，我最憎是这种成日不见人那种。 总是七事挺不到身边，亲密大事心里一事无人面贴面，没响起亲切声线，因起一早便习惯，会痛晚饭，会痛放闪，失踪三天仿佛三年，耳边响过你声音，但屋企只有我一人，目光神情外滞，有一点敏感，成空壳空虚空等结尾或有下文。 安俊豪失踪72小时，唔好话72小时啊，有啲嘢急起上嚟，失踪12小时都嫌多。 爱在回忆痛悲，不可再亲你。故事从何说起？越来越不简单，太多沉重的负担，自己一个半夜开工，拍到天光，还要赶住下一站，自己一个人群中，今晚没乜心情参与，你们要玩到通宵，我只是想找个人揽住，真心伤害，最后变成伤害，抱住遗憾。 成就，脱离呢个城市，宁愿自己一个喺个睡房里面静啲。当我自己一个，你嘅身影就会呈现一幕幕嘅回忆，屋企留下甜蜜嘅情节。但时间冇得倒退，生活冇得停止，只能够不断重播属于我哋嘅 playlist。Yeah， if you know you play， forget about that。 人之间的关系当中，你会发现慢慢有一些人很得意的，在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就会在他身边，但是有时调回转，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又可以不在这里。有张文字的 Love Lost， 星星叫尾不过我身躯太狠，想说即说这叫念家的失很扣分，放念起个凶恶似魔鬼化身，但这劣根已经弯弯到熟了，也不渴望变更。我是怪物，但我喜欢我灵魂，尖不觉可算是迟等，这世界封闭又只有放松的勇敢，喂，穿着荒诞罪名是七彩玷污众生，不理天气只有自己的气温，没要是可遇不需及我指甲，我不怕被看真，怕就怕是我的孤芳也露沉，可算是迟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推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重未拉紧，尖不觉可会被抱紧，不过谁又会担心，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岩蚕是养分，岩蚕是由缺陷装饰的作品，莫记被指责或怜悯，不必创新，尖八角准变做细菌，给世界爆气抹不粉，总会有别人为我操心，来研讨我用处一生，尖八角将会被抱紧，尘世失眼，谁人愿靠近，谁人亦震撼，明日便会忽然成真，再没古怪人，岩蚕地放任，岩蚕到我肉身。 是啊，我明白人是有不同性格的，咁有些人是真的逼不来咯。黄海日的尖八角，不过后来我都慢慢睇开咗，其实一样嘢讲晒 ，it's all about priorities。 沉默路中你默默陪我。 流泪，面离我愉快将崩溃，那时挨下去尽力幸福去做甜蜜的一生一对，难得你喜欢我怎远距，感激你令每一夜甜水，若然问我仍想起了谁，太子 李靖君差一些什么？明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当中的顺序和排位，不过有时已读不回这些东西特别吓人憎。 共我晚餐，情事惯不惯， 不得闲你讲嘛。 地不需冷淡，言问几心，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偏我也要自讨冤头，流着泪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怎答应

今日呢位嘉宾咧，前排生日，我喺 IG 嗰度送咗一句嘢俾佢啊，不如就用嗰句做今日嘅卷轴啦。 唔好啦，你嗰句咁肉酸，用我呢句啦。 张美仪言自得。 嗯，我睇你中意我嗰句多啲。欢迎我哋今日收到音乐嘅嘉宾咧，有张美仪嘅 ，Hi，Hello， 佢已经摊咗只手出嚟啦， 好中意佢每次都会摆出呢、這、一个咩吓咁样嘅手势， 咩嚟嘅咧？咁 系黑人问号， 系啦，黑人问号，咁啊。见下真章啦，攞个实物出嚟睇下啦。张美怡言自得， 即系怡言自得呢句成语本身咧，佢个写法个怡字咧就即系可以半岛嗰个怡嘅。 哦哦哦， 嗰、那个怡 系啦，即系好绰绰有余啊嘛，即系做乜嘢都系咪啊？ 好自在啊， 好自在， 好满足啊，好开心嘅嗰种状态嘅。系咁，上次生日送俾就系张美怡而家几多岁啦？咁 走啦、這個， 我觉得呢句都几好啊， 好渣啊！ 我觉得几好啊！ 而家你叻啦，咁样咯，系嘛？可以 张美怡而家劲啦，咁样即系觉得。 好啊，多谢。 系啦，咁但系我哋拣咗呢个怡言自得呢一句俾你咧，即系形容紧一个好满足啊，一个好高兴嘅状态。因为我哋喺度倾紧，即系同你有啲咩 topic 可以讲嘅时候，就谂翻起就系、是、之前喺方文演唱会上面，你又上台去唱啦，自己一个人喺一个咁大嘅舞台啦，系啦，有咁多人面前唱啦，咁样样。 系啊，系咪你又嚟睇啊？ 有啊有啊，你都有睇啊。咁跟住我哋系觉得哇，劲啊！即系嗰种系由你升上嚟，跟住嗰个压台系咁，因为本身个台已经好大，跟住有咁多观众啦，然后你又唱得好，我哋感觉你好自在，完全冇嗰种紧张同埋好 enjoy 啦。然后有一种嘅感觉就系、是、哇，唱完就咁快走啦，唱多几首啦咁。 系啊，我都唔舍得一首。 系啊，甚至乎已经就大家有啲同啲朋友睇，已经话我好期待之后你自己开一个 show 嘅时候又会系点样咧？系、啦，咁呢个就系我哋喺观众嘅角度睇到嘅你啦。咁但喺你嘅角度。你自己啱啱都话一手都唔够喉啊！ 系，其实我自己咧就第一次，即系人生第一次踏上红馆舞台啦。咁你话我之前做和音，其实去红馆我就试过嘅，即系喺 Anna Mark Lui 嘅时候啦，我就帮陈慧琳做个和音嘅，喺18、19岁嘅时候啦。咁今次系第二次去帮方浩文做和音啦，亦都系嘉宾之一啦，亦都可以单独地去企上红馆嘅舞台度有一首 solo 嘅歌唱 I Wanna Be Strong 呢首歌，即系小明嘅自己嘅一首歌咁样啦。咁我自己就好紧张嘅，因为一嚟啦，你要唱得好啊。Jeffrey 仲要不断地俾压力我咯，佢即系 rehearsal 嘅时候就话：你唔系要唱得好咁简单啊，你要唱得惊艳。 哇！ 跟住我当下系即刻好惊。 系咩叫惊艳？ 好严格嘅老师先会讲啊呢啲说话。 跟住咁我就不断地翻到屋企就系咁练啊。咁我其实捉呢、這个呢首歌八字，其实一开始捉错咗嘅。咁就翻去听多几次，一直。每日都要练差唔多十几次，即系除咗我，因为我要做和音啦，我要hear和音嘅时候啦，我翻到屋企我都要练自己嘅 solo 歌咁样咯。咁就系、是、小明都好好嘅，佢就会不断地同我讲话呢首歌嘅情感系乜嘢啊，呢首歌嘅拍子应该点样攞啊。咁我佢会唱一次俾我听咁样啦，咁就我就会听完佢唱，我就哦。我明咗啦，我就 get 到，哦，原来呢个拍子系咁样去嘅，咁样，咁佢都会话你快啲翻去听多啲啊，咁样，咁系咯，所以，佢就同我讲你多啲准备一定唔会系有错噶啦，咁就翻咗去就系咁听，系咁唱，系咁听，系咁唱，所以出到去红馆嘅舞台，其实。第一场是绝对紧张的，我相信。 咁多人。是。咁大个台。 但是我想讲啲观众真係好好好热情啊佢哋。即係我升到上嚟啦，咁我好兴奋啊，因为我第一次玩升降台嘛。 叫我当机动游戏咁玩。 有种跳楼机嘅感觉。 跟住 升咗上去啦，跟住好驚嘅，好驚好多嘢都未知啊嘛。咁望住觀眾，其實啲燈打落嚟，你其實望唔到咁多個樣嘅，你就可能見到一啲好近嘅觀眾嘅樣啦，一啲熟悉嘅樣啦。咁但係好遠山頂嗰啲，佢哋好好啊，即係可能佢哋都未必會知道我係邊個啦。即係可能前面方浩文會有介紹我係佢嘅師妹咁樣，即係。就會知道哦，我係 Jamie 佢嘅師妹。咁但係有啲人聽完我唱，聽咗我一開始唱歌啦，第一個 first chorus 之後，佢哋都有拍手，即係我隔住 EMO 我都聽到。咁我就覺得哇，好開心，同埋佢哋會有開閃光燈咁樣咯。 係， 咁我就覺得好可愛啊，佢哋咁樣咯。 所以咪去到第二三場打後嗰啲就好，就會更加識得 enjoy， 因為你第一場啱啱你已經好快得到大家嘅支持咁樣。 係啊，其實我覺得原來你只要享受嗰個舞台，觀眾係感受到啦，而且佢哋係會俾回應你咯。咁我覺得同時之間，我可以咁放鬆，都係因為多得嗰班觀眾係咁可愛啦，亦都咁支持啦，即係開閃光燈，即係會覺得啊，佢哋未必知道我係邊個，但係佢都願意為我開閃光燈咁樣喺度揮啊咁樣打拍子啊咁樣，同埋。有掌声咁样啦，我都会觉得啊，好开心啊！呢件事系啊， 讲翻去演出要好经验嗰个位咧，今次即系自己去练习嘅时候，有冇好经验到，连自己都觉得哇 ，OK， 即系要自己揾到个经验位， 好经验我觉得。 但我反而觉得，即系譬如 I wanna be strong 啦，其实一开始咧，我哋拣咗望先嘅，咁我唱完之后可能。唔知係咪我嘅歷練未夠啦，咁就未唱到嗰個嘅感情，所以就轉咗 I wanna be strong 嘅最後。咁、I wanna be strong 就佢哋就會覺得可能啱翻我而家嘅年齡啊，同埋經歷多啲。咁我自己就喺度研究呢首歌，我就覺得未必係需要好多 technique， 即係你唔需要 show 技巧嘅呢首歌，你反而咧係越自在越。輕盈咁去唱咧，呢首歌反而出到嚟嘅效果越好咯。咁所以我最後出到嚟舞台，我取決嘅唱法都係比較自在嘅感覺去唱咯，係啊。 係啊，就是、有一種鬆容喺裏邊，就係你係好係喺只歌度咯，即係聽嘅時候就係、 是。 係 啊，佢要係咁樣嘅 mood 先可以傳達到俾人啦。 咁啊 ，Jeffrey show 後有冇話俾你聽？佢話經驗啦咁樣。 佢冇，佢話good job 咁樣咯， 好好㗎啦， 好好㗎啦。 好啊！咁有冇机会真系有得即系同阿 Jeffrey 都倾下有自己 solo 嘅 show 咧？之后 我觉得就快啦，应该即系因为可能我哋嚟紧都会出碟啊嘛。咁我觉得会唔会系出完碟之后会有一个少少嘅自己嘅 solo 出咯？系咯，或者 album launch 咁样。 就期待，我自己都期待，系 心态上已经完全 ready 咗啦，呢样 ready 啊，好 ready 啊！ 红馆呢个大佬都打过啦， 咁 有咩惊啫？ 真系差好远 啊！咁多人咁大个台嘅时候，你都可以压得住，其实真系。 即系我上完红馆之后，其实上完红馆咯，仲有咩台需要惊咧？即系真系会有呢种心理状态嘅，系。 头先都有讲到，即系 keep 住有一啲嘅作品啦，嚟到呢一首新嘅派来作品《最后的黄昏》啦。咁一开始，黄浩斌咧就会估下呢一首歌嘅嘢啦。剛才都說今次難估啊，咁樣 今次大壓力啊，我都覺得因為剛才 Jamie 叫我們不要估得那麼隨便，不要那麼大包圍的，那我覺得今次我們是幾 偏 的， 我會說 都 估得幾偏啊，這樣 就看看你們估到什麼出來。 你先，我先啊， 我估先啊，今次我去聽完首歌去論這個的credit 啦，今次參與嘅朋友啦，一個人咧今次冇出現啊，終於咁就係許創基啦。即係以往你嘅作品咧，許創基都會監製一定有佢啦，咁或者其他 position 佢都會 take up。咁我就諗喺度諗點解咧？我想估嘅就係其實可能即係 Jeffrey 嘅心目中都覺得，哦 Jamie， 不如係時候試下有一隻即係放手完全俾你自己去做，睇下你可以做到一個點樣樣嘅作品出嚟，會唔會有一啲其實一路可能擺喺度？因為之前嘅 MV 你又會做導演啊，啲詞啊等等又會自己填啊，曲又會自己作嘅時候，咁不如交俾你自己去玩一首歌啦，即係一個冇壓力嘅狀態。我覺得係佢有一個咁樣嘅諗法，或者同你一個咁嘅 conversation， 而所以今次完全抽身啦，成隻歌、成個班底嗰啲自己搞啦。 係啊，係啊，係。 係啦，呢個我想估嘅。 好大胆啊你！咁我估埋先啦， 好大胆， 你咁大胆， 开麦前我夹嘅时候，佢哇你好大胆啊，讲呢咁嘅嘢， 跟住趁你咁大胆，我都大胆啲先，因为我呢个系极高机率系会错嘅，不过我都想估啫，因为咧今次见到最后的黄昏嘅 MV 系由 Jamie 自己去做翻 director 去拍个 MV 啦，咁咧喺呢个 MV 入边，我有一种感觉就系我觉得。Jamie 是可能是很喜欢满岛光这位歌手的，因为呢满岛光有一首歌叫做迷宫，然后呢他那个 MV 里面呢就正正在香港的庙街那里拍，有一些跳舞的场景，我觉得 Jamie 今次呢这个的 MV 呢是有少少跟这个满岛光的 MV 是有一种相映成趣的感觉在这里的。 我 feel 你喜欢满岛光的。 是啦。所以我觉得我就係话我错嘅机会係 好 大 嘅。 係啦。但係我都想估。 嗯。好啦。 其实你哋两个都啱。 哇哇我哋冇听过。我哋觉得好偏啊今次。 偏到咁都啱唔係嘛。我头先呢佢嗰个眼神我直头係惊到。 我嗯。竟然估到咁样嘅眼神咯， 佢呢个好偏同偏过我嘅喎，好你可以 我而家心仔卜卜跳啊，真系 系啊，你可以逐个逐个去即系拆解翻啦。 其实 Jeffrey 今次就真系放手俾我去做啦，因为其实系啦，之前一直都已经逐样逐样俾我去试噶啦，即系可能由曲词啊嗰啲我都已经啦，系啦，咁导演都系啦，咁今次佢就放手埋编监制，监制呢个位，咁就揾咗 Gary。去做嘅，咁就真系自己做咯，真系我都真系第一次接触到咁多要哦，原来一首歌嘅过程系要咁样去嘅，即系可能以前系 Jeffrey 去control 晒所有嘢，咁我净系去听 mixing 咁样噶嘛，咁净系参与一个录音嘅过程，咁但系原来今次我系要参与埋成个歌曲嘅制作过程，参与埋编曲，即系我要同 Gareth 由倾呢首歌嘅 concept 开始，由零去到一百，即系去到而家大家听到嘅，都系我同 Gareth 一齐 嘅 过程咯。咁我自己就觉得我自己学咗好多嘢嘅，亦都系对我嘅创作系有进步啦，亦都系有提升嘅。咁我自己好开心有今次嘅合作啦，同 Gareth， 因为佢系非常之有才华啦，又好中意佢啲歌啦，咁所以先揾佢合作嘅。咁我哋亦都系第一次试喺一间好细嘅 studio 度自己录，即系可能细到系可能一啲唔系咁专业嘅咪去录啦。 嗯， 因为譬如我哋要翻 studio 录音咧，咁可能我哋平时用开嗰啲系好贵嗰啲咪咁，但系咧我用 Gareth 个佢哋 Gareth 咧佢就自己有支咪嘅，咁我就系用 Gareth 平时自己录嗰支咪去录呢首歌啦，咁我就会觉得哦，原来一首歌系可以咁样去诞生嘅，而我系未接触过嘅，咁我就会。觉得哦，原来佢啲歌系咁样出嚟嘅，咁样啦，同我以往嘅做法好唔同咯。 哦，我逐样拆解，第一样就系、是、即系 Jeffrey 同你嗰、那个即系对话，或者同你讲，我今次放手俾你去自己去做啦，自己去统筹嗰件事啊。嗰阵时系大概几耐之前，同埋有冇话系一个即系点样样嘅场合，突然之间倾开啊，定系点样样出现噶、 其实就系做完我们都没有错之后，就已经倾话下一首歌啦。 嗯， 咁嗰时我就已经话，我想揾阿 Gareth 去合作，即系纯粹话合作啫。 系。 咁但系其实 Gareth 本身佢都系自己一条友就已经可以搞掂晒所有嘢噶嘛。 系。 咁所以佢咪话咁不如你同佢做啦咁样咯。咁我都本身拗拗地嘅，咁因为都真系冇离开过佢噶嘛。你问我，即入咗公司咁耐，咁所以今次佢真系放手啦，咁我就好似突然之间大个女咗好多嘅感觉。 咁 Gareth 就本身识唔识佢噶？ 本身识嘅，系因为之前我同佢啦，同埋阿 Moon 啦，有一次做 cover， 咁就识咗佢，咁之后都已经想 keep 住揾佢做合作噶啦。今次真系合作到，真系好开心。 同 Gareth 嘅合作过程会唔会系比较？叫做靜少少，因為 Gary 俾我嘅印象同佢傾偈咧，佢係講嘢好精準嘅人嚟嘅，佢講每一句説話咧，佢講到到位咧，佢就搞掂噶啦。 唔會喎，因為我覺得即係佢同阿 Moon 都好 cute， 因為譬如我錄音喺度，阿 Moon 都會喺度嘅，咁我哋兩個啦，咁我哋。 都會大家一起拋意見出嚟咁樣啦。即係有時候我見住佢哋兩個，咁佢哋細過我噶嘛。有時候我見到哇咁細個就咁有才華，真係唉咁樣啦。 又咁 sweet 啦，小情侶咁樣。 咁 sweet 唉咁樣啦。咁跟住就見到佢，但其實佢自己私底下係我自己覺得啦，佢係一個好可愛啦，亦都係好 nice 嘅一個人嚟嘅。即只要你問佢嘢，佢會答你咯。但佢表面上好似好 cool 咁樣嘅，但你識落咗佢咧，佢都係一個好有趣嘅人嚟嘅。 咁你話今次呢一個嘅可能創作嘅過程同之前會有啲唔同啦，即會試到另一種。咁除咗頭先講可能場地啊器材上面唔同之外，仲有啲乜嘢嘢嘅部分係同之前你去創作嘅時候都不一樣咧。 今次嘅曲風都已經同我以前唔同啦，因為本身呢首歌嘅我寫嘅一開始係我寫咗個底線嘅，咁後屘佢就加加減減改咗一啲嘢啦，咁就變咗我哋一齊 co-write 咗呢首歌出嚟。咁一開始呢首歌完完全全唔係呢個 beat 嘅，因為我寫開係慢嘢嘅，咁我係大家聽到而家係快，都輕鬆快啦，但係本身其實我寫呢首歌係好 soft 嘅。咁我自己聽完佢嘅編曲出嚟，我話呢首係我寫嘅，即係我有少少係咁樣嘅。跟住佢話係啊，啲音全部係你啲音，你自己寫出嚟嗰啲音符嗰啲音嚟嘅。跟住我就聽，咦係，只不過係啲拍子啲 beat 唔同咗啫，咁樣 係咯，而家彈跳啲噶嘛。 係啊係係，本身首歌係Oh baby tell me what you want。 即佢用咗一种 系啦，即 跳跃啲， 系啦跳跃啲。咁本身我系一个好再 sweet 啲嘅感觉嘅，系啦。咁我就觉得哇，咁样我觉得好得意嘅， 都几想听翻嗰个 demo， 系咯个 demo 都几有趣喎，应该 都好听噶。其实 变咗嗰阵时，你话系 sweet 啲噶嘛？咁而家叫做懒容啲 chill 啲啦。咁其实会唔会嗰个词嗰阵时叫做创作嘅时候都会摆一啲落去，就跟現在那些真的完全不一樣了，應該 不同啊，不同啊。如果是用以前那個的話，一定是寫情歌咯。現在就變了是就是講一些比較現在啊活在當下的 因為咧嗰、那個歌詞嘅部分咧，即係我再去攆一攆咧，同埋嗰個文案入邊有一句我好中意嘅，就係有一句日本作家嘅名言，就係好多人喺30歲嘅時候就已經死咗，只不過80歲嘅時候先埋葬啦。但係喺我心目中 ，Jamie 好年輕，今年輕已經諗緊呢啲。 其實你都未估呢首歌其實係講咩？ 係 你哋估下不如。 表面上睇呢一首歌就係一個可能係翻工一族嘅人，咁佢由瞓醒觉开始，即嗰种嘅状态。咁但你咁问，应该就唔系咁简单啦。 唔系咁简单啦。 系啦，即亦都话 follow the flow 去过你嘅生活啊嘛。 其实系再 deep 啲嘅呢样嘢。 嗯。 即我一开始写嘅时候，再 deep 啲嘅，即我惊讲出嚟吓亲你啲。 好啊，嚟啊 嚟嚟， 我 最中意俾人吓， 最中意。 其实呢首歌我一开始写嘅时候，系以一个人死前嘅24小时日记咁去写嘅，即所以你其实你睇住佢，其实系死亡日记咁样咯。 哦， 即其实你会知道，原来人死前系。唔知其實你唔知道明天你會唔會死噶嘛？冇人知道你下一秒會唔會去離世咁樣噶嘛？冇人知道。咁但係我就喺度諗緊啊，如果我聽日要死啦，咁我今日嘅24小時我會點過咧？咁我就寫咗呢首歌出嚟啦。歌詞就係由7点去到夜晚最後的黃昏咁樣咯。所以呢首歌就叫做最後的黃昏，因為我最後一日最後一次提到黃昏。而點解係黃昏呢樣嘢咧？就係我覺得黃昏係好短暫，亦都係好美麗嘅一個 moment， 即係亦都係令到我最 relax 嘅一個 moment， 所以就最後的黃昏，我就定咗喺呢個名咁樣咯。 每天7点看眼邊重複，起身梳洗穿上這時裝，假裝不想出去這房間。 有张美仪的最后的黄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本港失业情况持续改善，七至九月失业率4.5%，较上一次下跌0.2%，有100,600人失业，减少大约7,100人。就业不足率下跌0.1%，去到2.1%。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同就业不足率都有下跌。失业率方面，楼房、装饰、修葺及保养业、专业及商用服务业，同埋艺术、娱乐及康乐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跌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消费券计划应该在短期内继续支持同消费相关的活动，但环球疫情的发展仍然是经济和劳工市场前景的主要不确定因素。供港活牛批发价今日起加价大约3%-8%，有鲜牛肉商贩话，据悉内地活牛供应充足，質疑加價的理據，又說五豐行一年加價兩次，加速本港鮮牛零售業滅亡。五豐行回應查詢的時候說，內地活牛行情持續走高企，主要受到秋冬季節牛肉需求旺盛和部分進口凍牛肉減少等的因素所致，同時人工飼料的成本是逐漸上漲，為了保證供港的活牛市場穩定而調整價格。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有4宗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株，一宗的病毒量不足以进行变种病毒株检测，另一宗的检测结果待定，当中有4人已经接种新冠疫苗，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确诊个案涉及3男3女，年龄介乎1至60岁，分别是来自蒙古、南韩、菲律宾、乌克兰、尼泊尔和印尼。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显著较凉，密云有几阵雨。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朝早仍然较凉，下星期初天色好转，日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桥的慢线有意外，现在大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咁至于较早前咧喺车公庙路回旋处的意外已经清场，车龙有大消散。而家去石门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接近青沙公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的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而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都排到乐观塘游泳池。另外在东隧的九龙入口，现在交通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汇景花园。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桥慢线的意外啱啱清场，车龙有大消散，现在龙尾都是去到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在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的支路车多繁忙，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挤塞，车龙排到近春园街，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就在纪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张美仪嘅，有你新嘅派台作品《最后的黄昏》啦。咁头先你都解释咗即系《最后的黄昏》嘅意思啊。但真係喎，即係個最後我冇諗過係條命嘅最後，因為我用返個文，我諗緊我如果三十歲個人就已經所謂叫精神上死亡啦，我會稱之為嘅時候，咁應該係生日之前嘅啫咁樣。 咁嚇親你哋呢 都有少少嘅， 我覺得係啊係啊。咁我就喺度諗啦，啊如果我真係得返24小時，我會點樣用呢？我發現、啊原來因為我就會自己寫咗，我自己會有寫嘢嘅習慣嘅，咁、我就寫咗一個好多字啦，咁就。我自己的結論就是、哦、原來我只不過是會想吃自己最喜歡的東西吃、想跟自己最愛的人、一起過、亦都是想看一個最漂亮的風景，就是這樣的、原來那我就在想、哦、其實我每天都是這樣的，原來我每天都過這些的人生，每天都是用這些的時間，那為什麼我不每天都這樣過呢？即所以我就寫了這首歌，而、每天七點開眼變重複，就是這樣出來的、就是、只要有少你每一天只要有少少的、對自己好少少，或者是你、將那一天的負能量轉化到正能量，或者是你今天哦、我要买杯真奶嘅、平时我唔得唔得，我要减肥，但系今日我就系要饮，即系要讨好自己、 哦。我平时都系咁噶，我呢个秉承得好好噶，每次饮埋先啦，咁 你好活在当下， 系啦，活在当下，咁样可能你嘅人生先不会枉过咁、样咯。 我听完你咁讲，我就明，因为我一路睇即系听嘅时候咧，歌词有个位咧，我系 keep 住嘅，就系、是、三四点出发去 salon 剪发，咁我就谂紧，哦，可能翻紧工突然之间闪咗出去，咁但系即系。我覺得呢個位置未夠通啊！但你啱啱講完就係因為嗰個最後一日係去到黃昏結束，咁你倒數翻轉頭，其實個時間唔係剩翻好多嘅話，咁、三四點個人離開，然後去哦整個靚啲嘅頭髮，然後去做，咁就咁呢件事就 make sense 啊！係 啦， 即係我咁樣睇翻而家就覺得係啦。 而喺呢個編曲去同 Gareth 溝通嘅時候，係咪都有將呢個諗法話咗俾佢聽？其實想係營造呢一個最後24小時嘅 有、一直我係同佢由冇 concept 開始，我就講啊，我想寫一個人死前嘅24小時咁、樣，咁佢都會覺得哦好好啊咁樣，我哋就一齊由我冇詞啦，咁我都有試過咧呢份詞棘住好耐，我就哎呀，我覺得自己寫唔到啊咁樣，我都有打電話。话俾佢信嘅，因为佢细过我噶嘛，咁我就觉得啊，好冇用啊，咁佢仲要安慰翻我转头，佢话每个人都有自己嘅长处同埋短处，咁你都要适当地去识揾人哋帮手咯，即系佢系以一个好似大过我嘅姿态咁去安慰我，跟住我就觉得好啊，我会再试下噶啦，咁样 成熟嘅小弟 系啊，好笑啊，咁所以佢都系见证住我。又寫唔到份詞，去到而家咁，我都好開心。但即係終於我都好努力咁樣嘔到份詞出嚟咯。 有邊位棘住咗啊？之前 一開始，因為我好想寫呢個 concept 出嚟，但係有好多位你要好，即係其實佢好短啊啲詞，你又要好精準地去表達到我想表達嘅意思。乜嘢係活在當下呢？如若在這一日結束。離別再每日接觸，我呢句我都諗咗好耐，即係呢句好精準噶嘛，即係你兩句你就已經表達 知道啦， 我想講嘅嘢，而呢兩句我都諗咗好耐，即係好棘噶，所以要喺咁短嘅文字入面寫到我想要嘅效果，其實係好難咯，同埋係廣東話。 哦，係啊，我記得之前你講話填詞，即係廣東話嚟講，都仲即係仲不斷摸索緊咁樣樣。 係啊。 咁但係我覺得嗰個對比又好正嘅，就係因為啱啱你嗰個 concept 係一個比較 dark 啲噶啦，剩翻24個鐘。但其實如果就咁聽，好 relax， 其實係有一種好似放工即係超住嘅嗰種對比。 呢個就係我同 Gareth。一起想的就是我就是想寫一個好像那麼 deep 的 topic， 但是就是要有一個那麼輕鬆的底去做咯、 哦、 就是有一個那麼錯誤的感覺咯，就是這樣的效果出來 了。那他拿捏那一個唱的時候會不會都因為你剛剛有感覺好超，但是底韻是很 set 的一種狀態了，那你去唱 的那個心態、 其實反而唱的方面呢，因為今次呢是Gareth 做監製，咁其實係佢要捉我點樣唱嘅，咁佢反而同之前 J Jeffrey 加我有啲唔同嘅，即係可能佢反而好中意我係用好多輕聲去唱啦。咁可能因為呢首歌係同好多平時嗰啲廣東歌唔同，所以相對地唱法都要有啲唔同，先可以顯到呢首歌嘅特色。咁即係譬如 chorus 嘅時候啦，我就自己就覺得啊，一定要用真音咁樣，但係原來唔係嘅喎，佢話假音都夠嘅啦，原來，因為佢啲底都做得好富，就已經夠好聽嘅啦咁樣。我自己就會覺得唔得，要 build up 就要用真音唱出去咁樣，點知唔使咁樣，但係出到嚟嘅效果我都覺得，即係可能因為我哋真係有試過唱真音啦，亦都有試過唱假音，咁出到嚟我哋都揀咗係用假音去做呢個嘅。final 因为即刻有个 choice 你可以做到对比嘛。 今次呢首歌即系我哋睇到好唔同嘅 Jamie 啦，但系去俾翻阿 Jeffrey 去听嘅时候，佢有冇啲咩 comment 去俾你？系当下你会唔会都话好大压力，要过佢个关 嘅？你同 Jeffrey 讲冇噶啦，我整好咗噶啦，你听。 好大压力噶，真系即系好似咧学生作品嗰种咧，就交功课，即系嗰种感觉。即系我咁 send 俾佢听，我就未 final， 未 final， 即系都系 keep 住嗰种mixing 未 mixing， 其实咁样 send 俾佢听啦，即系 keep 住好战战兢兢咁样 send 俾佢听啦。咁佢哋Jeffrey 听完佢都话好啊咁样，咁我都好 unexpected 嘅，因为我即系冇估到佢系可能听咗未 mix， 我可能系第一二 take 嘅时候，佢已经觉得好好啦咁样，系啊。 因為你啱啱亦都提到即係 mixing 嗰樣咧，因為喺 credit 上面都會有見到 mixing 嘅嗰位朋友係咪韓國人嚟嘅？ 係啊， 謝燕正咁樣， 係啦。佢係 Gareth 嘅朋友嚟嘅，咁我都有問佢，哇，點解你可以識到一個韓國嘅 mixing 嘅？跟住咧，佢話佢係因為之前佢自己做嘅歌入面，佢都有揾過佢，咁佢係值得信賴嘅。咁我 OK， 我信你，跟住就揾咗佢啦。 係，咁喺你聽嘅角度嘅時候，一首歌 mix 完翻嚟嘅話，嗰樣嘢點樣？点样唔同咗嘅？比即系 mix 之前，因为有阵时啲可能我哋讲歌嘅时候，即系有啲听众都会问过，即系可能提到 mixing 啊、mastering 呢啲 terms 嘅时候，即系佢哋未必感受到，因为我哋一听就已经系成品啊嘛。咁喺你嘅角度嘅时候，会系有啲咩感觉上嘅不同 的？其实 mixing 对于我嚟讲系 balance 上面嘅再清细致啲啦，即系可能我哋录音嘅时候。唔係差嘅，但係可能譬如我哋想有啲音樂或者係啲樂器想佢再出啲嘅一啲嘅 balance， 或者人聲某一啲位想佢大細聲再細緻啲嘅，可以 fine tune。咁 mixing 就係做緊呢啲位咯，即係可能令到成首歌嘅 balance 會再圓滑啲，即係聽出嚟唔好突然間。咗出嚟咁样， 咁你嗰个啦， 系啦，系时候 去到 MV 嗰个位啦， 呢个部分啦， 系啊 ，Timmy 都话你啱，呢个编到咁样嘅， 都好惊喜嘅， 系啦，因为我本身系 我谂住系话，其实我好中意满岛光啫，咁但系原来 Jamie 都系喜欢呢位歌手， 系啊，好中意啊。 你嗰阵时系去拍呢个 MV 嘅时候，有冇话已经即系特登自己去揾好多唔同嘅景咧？点样去拍？ 其实你讲满岛光喺佐敦嗰度拍啊嘛， 系。 香港其实那个就是我的，我就 send 给肥波看，我就想要拍到这样的 reference 咯。那我就是依靠这个 reference 去想了整个 MV 的concept 出来的。那我觉得首先啦，因为一定要街市，一定要有呢条街，同埋一定要地下湿。我即系我中意香港嘅霓虹光灯嘅，我自己咁亦都揾咗好多香港嘅唔同地方特色嘅地方咁样去 机铺啊，山上面啦， 系啦。咁亦都有好多其实。你會覺得好奇怪，點解佢有啲 pop 市會出現喺咁樣嘅地方嘅？咁樣亦都係我哋特登設計出嚟嘅效果咁樣咯。 係咪即係有一種就係因為喺機鋪度捉呢個國際象棋，冇記錯應該係係啦，即係嗰件事發生嘅場合同埋做緊嗰件事不對等，譬如你在沙灘邊咁樣，但係又好似翻緊工咁。咁但係咪就係嗰一種即係要轉個心態嘅 concept 咧？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同埋今次呢首歌咧，即係 Jamie 頭先都講話，就係想喺最後嘅24小時睇到最靚嘅風景啦。咁我諗今次喺呢個 MV 入面出現嘅一啲景觀，我諗係你自己個人好心水嘅一啲景觀啦，全部都係。 其實本身。这个 MV 拍摄呢亦都是好多阻滞啦，因为天气关系啦，亦都是我哋拍摄嘅时候咁啱就雨季。 第一次的拍摄日期呢就咁啱就雷暴啦，咁我哋就 cancel 咗嘅。咁、但係呢我哋有差唔多有六个景要走，但我哋得一日时间嘅啫。咁所以仲有六套衫，六个景就六套衫，係好赶嘅一个行程嚟嘅。咁第一日取消咗啦，我哋再约第二日。点知呢天文台都係话落雨喎，仲要係狂风雷暴嗰种。咁我同肥波打电话啦，就话搏唔搏啊，跟住我就真係好难啊，我真係觉得好辛苦。即係我哋已经係諗緊 plan B 㗎啦，即係话不如做间 studio 呢，将啲 pops 摆入去算啦。因为佢係长期，即係差唔多你睇天文成个礼拜都係落雨，即係你冇机会，同埋你又要就啲cool 啊， 系啊， 佢哋啲时间都好难走，即系譬如我再约佢哋，可能要等多半个月。咁但系呢首歌其实已经浪咗好耐啦。咁、我就觉得唉唔好啦，我想快啲拍咗佢啊。咁我哋就搏啦， 搏一搏啦， 搏啦。跟住我就祈祷咗一日啦，喺屋企。 系。 咁我就向个天祈祷，我唔好落雨，我拍 MV 嗰日。咁我就。如果你唔落雨，我就戒牛肉咁样啦，真系真系祈祷啦，咁样祈咗一日咁样，咁点知咧，佢真系唔落雨喎。 哦， 因为我仲要同佢讲啊 ，OK， 我拍嘅时候你唔好落雨，我拍完你落雨，我冇问题冇问题咁样啦。 系， 咁真系拍嘅时候冇落雨，但系咧都系有乌云啊，即系个天都唔系话好好嗰种嘅状态。咁但系已经好庆幸啦，即系因为我哋有六个景。有五个景都是室外，除了机铺之外呢又有沙滩，又有山顶，又有 球场 又有街市，又有停车场，咁样好多全部都是街景嚟嘅，即係我哋成日啦都冇落过雨，即係可能有都有少少啦。咁所以其实我拍到出嚟呢可能第一次睇咧，我就會都好擔心，即係可能因為天氣啲光啊，會點樣啊，我都好擔心嘅咁樣。咁但係出到嚟，我都聽到好多人都feedback 好好，咁我都放心咗好多，係咪？ 有冇乖乖地戒牛肉啊？咁而家 有啊，而家 有啦，佢梗係有啦佢。 跟住而家一落雨就話你係咪食咗牛肉咁樣啊？同我講， 你係咪食咗咁啊？ 一落雨就賴我咯。 同埋呢個 MV 頭先講，即係一個場景上面有好多唔同嘅配合啦，即係都辛苦，我覺得，因為你每一個地點你要 set 一扎嗰啲 sofa 啊、電視啊嗰啲，你已經登登台台啦。而另一樣呢個 MV 嘅挑戰，我記得上一首歌訪問美你有預告過就話你會跳舞啦，咁今次大家就見到你跳舞啦， 真係 係啦， 係啦，好少嘅， 好睇喎，跳得好睇喎， 練咗差唔多兩個禮拜，係啊，一個兩個禮拜嘅時間，今次揾咗阿肥去做編舞嘅，咁點解揾佢呢？其實我中學時期啦，咁我都有上過下跳舞堂咁樣嘅。 係邊一類型嗰時係？ Jazz funk 啊， 同今次嗰啲好唔同嘅。今次嗰啲 step 又唔可以話我唔識，但係比較唔係好熟悉啦，咁樣同我以前跳嘅舞。咁今次揾咗阿肥啦，佢就話覺得呢首歌應該要 chill 啲啊，要放鬆啲嚟跳咁樣啦。咁佢都係相對。你係比較熟悉我嘅老師，咁所以我就揾咗佢去編今次嘅舞步咁樣，咁我都非常之多謝佢啦，因為佢係懷住孕去幫我編舞嘅，咁我都非常之擔心嘅，因為其實啊小心啲，小心啲咁樣，咁佢而家已經飛咗去外國同佢老公度蜜月啦，咁樣 自己睇翻都滿意啊嘛，自己跳得到。 可以更好咯，即系因为始终唔系我嘅长项啦，咁我都尽量喺一个咁短嘅时间做到最好，即系可能排完舞之后翻到屋企再练啊，咁样抽时间系啊。 但系会唔会有一种上瘾嘅感觉？系今次好似都几好，几满意，下次再嚟劲啲嘅咁样。 都有啊。 系咯，因为今次一路头先听住成首歌，你参与部分亦都好多，多咗好多啦，亦都试好多嘢啦，甚至乎啲服装又自己整条裤咁咯。 系啊。 好多，我谂会唔会都令到你有信心，就系跟住之后作品都可以即系主动地话哦，我可以再 take up 多啲。 啲嘅位置啦，咁 有啊，瞬间觉得自己好醒目咯，即系以前都觉得自己系一嚿云咁样啦，咁、哦、但系而家好似越嚟越成长，越经历得多，就会觉得哦，越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嘢，越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嘢，咁样就会。比较舒服咯，即可能因为有时候你同人哋沟通嗰啲，你都要知道，首先你要知道你自己要啲乜嘢，你先可以话俾人哋听，人哋先可以帮到你噶嘛。咁呢样嘢我都仲学紧同人哋沟通啦，亦都要俾人知道我究竟想要啲咩，特别系同酷沟通啦。 嗯， 阿肥波都有同我讲，下次啊你要再同啊啲酷啊再沟通多啲啊咁样，因为其实拍摄嘅过程我只系同肥波倾嘅啫。 哦， 系啦，佢系副导演，咁佢就再去同啲 其他 crew 再倾咁样，系啦。 咁、 所以我都仲学习紧点样再去表达得清楚啲咧，自己嘅谂法系啦。 但系今次即系整体成个 project 都已经证明咗俾 Jeffrey 睇，真系大个女啦。咁啊，好快可以 pick up 到自己嘅 show 啦。 系啊，咁我哋都期待你之后，即系头先有预告过会有专辑啊，亦都有机会可能会有 show 啊等等咁。咁我哋就期待下啦。今日再次多谢张美仪 ，thank you，thank you。 你的心中，我永远这样年幼，然而成长里，我太期盼自由。年年月月，各种哀乐渐渗透，再回头一看，你眼里满担忧。Oh, I'm sorry。犯着规则太多，当然担心我会摔倒，哭泣对吗？ Oh, I'm sorry， 但是不甘更多，不甘于欺压里陷入泥泞的我，曾多么创心指引我。善良何用欠我，才知这刻不应去退缩，为求原谅我，求一刻声音给听见到，仿佛你当初，请祝福这个我，在远路亦走过。循循引导，你见我坚定强壮，缓缓成长里，每寸照顾你望，年年月月，看见希望渐绽放，然而如今却，你我各有。 今日骚动音乐最后带俾大家有张美仪嘅《我们都没有错》，听日同样时间5点钟骚动音乐再见。